这是来自英国剑桥的一支电子乐队，他们本身是一支弦乐四重奏乐团 Clean Bandit Rather Be。后来把这些古典旋律和电子融合呢，一下子就抢占了那一年的单曲榜单，也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这种穿越时间的融合魅力。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今天为你选的歌曲大都是一些流行和古典，或者说和经典融合的好歌。有这个想法是因为在昨天突然听到了胡夏的新单曲《念》，念念不忘的念字，它和另外一段经典旋律结合上去，听上去非常的舒服，而且我昨天听的时候已经是日落西沉的景象了，但是当这两种旋律结合起来的时候，有一种不一样的色彩。你的故事我的歌，听到胡夏。 旧日的黎明困住今天的朝夕，也困住当时踌躇的你，从明天望去推开门缝里，只见那往事散落了一地， 我在中间听到玫瑰人生的时候，我在昨天的那个景象，眼前的红绿灯、道路、车流一下子就变成了那种油画一样的色彩。短短的十几秒钟把我们拉回到了1946年的法国街头，而这段旋律也曾经被很多华语歌手用来改编，比如说陈百强就唱过粉红色的一生。而我们在接下来要听到的同样是结合了玫瑰人生的这段旋律，甚至这位歌手还在旋律当中填上了一部分的中文歌词。欢迎你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这里把你此时此刻的心情分享给我，你的故事我的歌，即将要听到来自李健所改编的《当你老了》。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取暖，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吹过来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这就是我心里的歌。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上个的日子总是写千卷故事，偶尔的烦扰一直以为是最美丽的开始，给你的钥匙给你这爱的城池，深夜里惊醒发现依然是诚意破碎爱一生，低飞的狮子学会在水面行走，惊动了涟漪预言了爱是你趟过过去的河流，紧扣的双手撑不住隔夜的温柔，风沙的路上远去的爱是写隐隐的心痛不休，废弃的城堡孤独的君王宿命的流浪，茫茫的旷野空空的行囊很小声的猜想，浮云去问风向啊，歧路去问远方啊，关于感情的事啊究竟是谁说了算， 以前古典旋律对于我们来说都太过遥远了，而这些年越来越多的歌曲开始大胆地将这种古典和流行结合，比如我们刚刚听到的叶蓓的这首卡门，主要体现的是歌曲当中哈巴涅拉的这一段三拍子的旋律，而叶蓓在虽然说是借用了古典的这段旋律，但是在04年还保留了校园歌曲的那种纯洁的印象。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为你分享的歌曲都是一些流行和古典和经典融合的一些好作品，当然我知道提到卡门这首歌可能你想到的是另外一首在比较早的时候葛兰曾经唱过的，当然这首歌曲有很多很多歌手也重新演绎过，基本上是基于卡门整段旋律填上歌词来演唱的，我们来听听张惠妹的版本。欢迎你在手机上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故事，就可以了解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具体的互动方式。 爱情不过是一种普通的玩意儿，一点也不稀奇，男人不过是一件消遣的东西，有什么爱情不过是一种普通的 是什么叫你，简直是男的女的在作戏，是男人我都喜欢，无关穷富和高低，是男人我都抛弃不怕你再有魔力。 会因为一首歌曲突然迸发一个新的思路，然后就把我们之前听过的那些歌的一种做一个重新的串联。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听到的是关于流行和古典音乐的结合。下面这首歌，如果说我现在搓到它的作曲李泉，你可能已经猜到了，它里面有一段钢琴是取材于管弦乐安妮特拉之舞，原本描写的是在沙漠绿洲当中的一个帐篷里，酋长的女儿安妮特拉跳的一段极其性感的舞蹈，节奏轻快，还带有一丝的紧张的成分在。这段旋律在李泉的歌曲当中用到了前奏和间奏的部分，而且是把管弦乐改成了钢琴，更加的灵动活泼，再加上范晓萱的声音，那种慵懒，那种性感，你可能已经猜到了，现代爱情的舞蹈会显得更有魅惑力。我们听到我要我们在一起。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房，那个的那扇窗口。我静静地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作背景，怎么唱都不再煽情。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着嘴不理你像个机器。你的世界我的日子，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天，品冠带着加盟泰和音乐集团后的首张专辑《言外之意》在北京举办记者会。品冠表示，虽然现在大家的听歌习惯跟以前不同，但是他还是希望人们可以有耐心听完整张专辑，感受他用音乐表达的言外之意。发布会现场，李宗盛、周华健、任贤齐、林俊杰等人通过 VCR 送上祝福。品冠还在现场分享了育儿经验，表示无论多忙碌都要陪伴他们成长，这才是最幸福的事儿。歌手王爽冰的新专辑《七步诗》近日发布，作为王爽冰的第二张中国风流行音乐专辑，《七步诗》重新定义了具有王爽冰风格的中国风，更加丰富的内容，更加华丽且有深意的歌词，更加动听的旋律，以及更强大的制作，即将引领一段中国风潮。2017年爱唱年度盛典今日在京举行，乐坛新人金凡受邀出席，献唱了自己的热门单曲《你的左边不是我》，用完美的声线为观众献上了一场精彩表演。在盛典现场，金凡更是跨界做起了主持，专业而幽默的风格吸粉无数。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的这种主题是来自于流行和古典音乐的一种结合，就是因为我在昨天突然听到了胡夏的新歌念，所以就突然想到了，哎，很多这样的我们熟悉的流行作品当中其实都结合了一些古典音乐的片段。所以如果不是今天做这个主题的话，可能你都没有意识到刚刚这首歌里面竟然结合了一段古典旋律，而且是遥远但是又很熟悉的一些片段。因为它不是来自某位非常出名的作曲家，而说这段旋律来自我们都看过的一部电影，1993年阳光灿烂的日子，马小军跑到米兰家里面，看到墙上米兰的照片，然后从窗户上跳出去，在房顶上来回跑的时候，就是这段音乐。它来自歌剧《乡村骑士》的间奏曲，而在电影里面，我们习惯把这段旋律解读为心动。多少人的青春是在那部电影里面体现出来的？马小军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样子。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 说你想说的情话，做你爱做的童话，我已不想再挣扎，这份感情有多复杂。关于你的回答，我在心里牵挂，这样煽情的歌唱到你想家，唱情歌流眼泪，不会想着谁，双人床黑咖啡，只想有人，有个人来陪，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让你说我傻，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说说心里话，播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啦啦啦啦啦，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让你回想他，我会一直拥抱着你，告诉他们我也会牵挂。说你想说的情话，做你爱做的童话，我已不想再挣扎，这份感情有多复杂。关于你的回答，我在心里牵挂，这样煽情的歌唱到你想家，唱情歌双人床黑咖啡，只想有人，有个人来陪，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让你说我傻，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说说心里话，播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啦啦啦，牵挂。 我们常常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 我们先来拆开今天在节目当中的第一封来信，这是来自我们的一位老朋友梁岩。 帮着。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当时我周围的小伙伴们都超爱这首歌，我也莫名的被歌词所打动，现在想把这首歌送给我的这些小伙伴们。而这首歌描述了一种有追求有梦想的状态，不管这个追求和梦想是一首歌、一个作品、一个工作、一个小目标，或者是一段旅程，那我们这些平凡人在生活里能够被这种梦想所点亮，就像歌词里说，你是海上的烟火，你是遥远的星河，你是夏夜的萤火，我们跟在梦想的身后，就像影子追着光梦游，不管它会不会经过，哪怕大雨滂沱，也向阳光倾落。 来自我们的老朋友梁岩点播的这首歌曲《追光者》，岑宁儿，这首歌曲应该是年度2017年年度的最佳歌曲了，很多人的歌单里面都会选择它。可能正是因为这种追光的勇气，对于梦想，对于前方，这种不懈的前行。追光者。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眼眼里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阳光经过，便拥有也失去着。 光者，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也会分享一些朋友在后台给我们分享的故事，有一些不方便不好意思用声音表达的一些倾诉，也可以在后台文字 告诉我。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故事，就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具体的互动方式了。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当中，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之前有一位叫做文的朋友，他想给即将过世的姥爷点播一首歌，谢谢他把自己养大，也想告诉姥爷自己真的很爱很爱他。很多人都在感慨自己的成长速度一定要赶得上父母老去的速度，因为很多事情等我们足够长大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老人更是如此。昨天节目当中还说到了关于一个怎么说，该如何把自己之前的东西保留下来。对，说到这个话题了，那时候我就突然想到我奶奶，就突然会理解老人很多东西不愿意丢不愿意扔掉，其实是有回忆在里面的。 千里老树长新芽，院里枯木又开花，半生存了好多花，藏进了满头白发。记忆中的小脚丫，肉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 都去哪儿了？接着刚才那个话题，说到时间其实很有意思。我在最近的时候还想过这样的事情，如果说把一天24小时的时间按块来分割开的话，你可以想一下，比如说把你吃饭、睡觉、工作这些必须要度过的时间把它划出去之后，把你日常的时间按半小时、一小时，甚至可以你划分的再细致一点，当你分开之后，你会发现你其实留给自己真正关心的人、家人、亲人、爱人，包括留给关心的事情，留给他们的时间其实真的很少很少。以前会觉得哦，跟家人打一个电话打了10分钟很长了，或者说今天去了一趟家里面看爸爸妈妈一起吃了顿饭很长了，但是那也可能就一周出现1到2次。把时间分割开之后，会发现我们留给关心的时间越来越少，希望这一点能让我们更多的腾出时间来留给他们。